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ompletion Service 如何批量执行异步任务。在前面 Filter 如何用多线程实现最优的烧水泡茶程序的最后，我给你留了道思考题，如何优化一个询价应用的核心代码。如果采用 Threadpool Executor 加 Filter 的方案，你的优化结果可能是如文中示例代码这样，用三个线程异步执行询价，然后三次调用 filter 的 get 方法获取询价结果，之后将询价结果保存在数据库中。这个方案本身呢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有个地方的处理需要你注意，那就是如果获取电商 S1 报价的耗时很长，那么即便获取电商 S2 报价的耗时很短，也无法让保存 S2 报价的操作先执行，因为这个主线程都阻塞在了 F1.get 操作上，这点小瑕疵你该如何解决呢？估计你已经想到了，增加一个阻塞队列，获取到的 S1、S2、S3 的报价结果都进入阻塞队列，然后在主线程中消费阻塞队列，这样就能够保证先获取到的报价先保存到数据库中了。接下来的示例代码就展示了如何利用阻塞队列实现先获取到的报价先保存到数据库，你可以参考一下。不过在实际项目中呢，并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 Java SDK 并发包里已经提供了设计精良的 Completion Service。 利用 Completion Service 不但能够帮你解决先获取到的报价先保存到数据库的问题，而且还能让代码更加简练。 Completion Service 的实现原理也是内部维护了一个阻塞队列，当任务执行结束，就把任务的执行结果加入到阻塞队列中。不同的是 Completion Service 是把任务执行结果的 Filter 对象加入到阻塞队列中，而上面的示例代码呢，是把任务最终的执行结果放入到了阻塞队列中。那到底该如何创建 Completion Service 呢？ Completion Service 接口的实现类是 Executor Completion Service， 这个实现类的构造方法有两个，这两个构造方法都需要传入一个线程值，如果不指定 completion queue， 那么默认呢就会使用无界的 linked blocking queue， 任务执行结果的 filter 对象就是加入到 completion queue 中。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完整的展示了如何利用 completion service 来实现高性能的询价系统，其中我们没有指定 completion queue， 因此默认使用无界的 linked blocking queue， 之后通过 completion service 接口提供的 submit 方法提交了三个询价操作，这三个询价操作将会被 completion service 异步执行。最后我们通过 completion service 接口提供的 take 方法获取一个 filter 对象，前面呢我们提到过加入到阻塞队列中的是任务执行结果的 filter 对象，调用 filter 对象的 get 方法就能够返回询价操作的执行结果了。下面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 completion service 接口提供的方法。 completion service 接口提供的方法有五个，这五个方法的方法签名如文中代码所示，其中 submit 相关的方法有两个，其中一个方法参数是 callable v task， 前面利用 completion service 实现询价系统的代码示例中我们提交任务就是用的它。另外一个方法有两个参数，分别是 runnable task 和 v result， 这个方法类似于 threadpool executor 的 submit runnable task t result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在 filter 如何用多线程实现最优的烧水泡茶程序中我们详细介绍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completion service 接口其余的三个方法都是和阻塞队列相关的， take poll 都是从阻塞队列中获取并移除一个元素，它们的区别在于如果阻塞队列是空的，那么调用 take 方法的线程将会被阻塞，而 poll 方法会直接返回一个 none 值。 poll timeout unit 方法支持以超时的方式获取并移除阻塞队列中的一个元素，如果等待了 timeout unit 的时间之后阻塞队列还是空的，那么该方法就会返回 none 值。下面我们再来讲解一下如何利用 completion service 实现 double 的 forking cluster。 double 中有一种叫做 forking 的集群模式，这种集群模式下支持并行的调用多个查询服务，只要有一个成功的返回结果，那么整个服务就可以返回了。例如你需要提供一个地址转坐标的服务，为了保证该服务的高可用和性能，你可以并行的调用三个地图服务商的 API， 然后只要有一个正确返回了结果 R， 那么地址转坐标这个服务就可以直接返回 R 了。这种集群模式可以容忍两个地图服务商服务异常， 但缺点是消耗的资源偏多。利用 Completion Service 可以快速的实现 Forking 这种集群模式，比如文中的示例代码就展示了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呢，首先创建一个线程池 Executor， 一个 Completion Service 对象 CS 和一个 Filter Integer 类型的列表 Filters， 每次通过调用 Completion Service 的 Submit 方法提交一个异步任务，会返回一个 Filter 对象。我们把这些 Filter 对象保存在列表 Filters 中，通过调用 cstake.get， 我们能够拿到最快返回的任务执行结果。只要我们拿到一个正确返回的结果，就可以取消掉所有任务，并且返回最终结果了。整体总结来说，当需要批量提交异步任务的时候，建议你使用 Completion Service。 Completion Service 将线程池 Executor 和阻塞队列 Blocking Queue 的功能融合在了一起，能够让批量异步任务的管理更简单。除此之外， Completion Service 能够让异步任务的执行结果有序化，先执行完的先进入阻塞队列。利用这个特性，你可以轻松实现后续处理的有序性，避免无谓的等待，同时还可以快速实现诸如 Forking Cluster 这样的需求。 Completion Service 的实现类 Executor Completion Service 需要你自己创建线程池，虽然看上去有些啰嗦，但好处是你可以让多个 Executor Completion Service 的线程池隔离，这种隔离性能避免几个特别耗时的任务拖垮整个应用的风险。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本章使用 Completion Service 实现了一个询价应用的核心功能，后来又有了新的需求，需要计算出最低报价并返回，文中的示例代码尝试实现这个需求，你看看是否存在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